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 ！PC 又一集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早晨啊， 喂嗱，今日咧一定要同你讲呢一个嘅，因为同听众都争咗听众好耐噶，就玩呢个高卡车， 系啊， 就喺珠海嗰度玩。咁我都知道你都系爱车人士嚟啦。你有冇试过先吓？ 我好中意翻内地揸高卡车噶。 系啊， 不过咧随住年纪嘅增长之后咧，我身形都因为咁而有增长啦。 唔紧要嘅，漂移啊，漂移啊，唔计重量嘅，仲好啊。唔会咁容易吸四，系啊，即系令到自己个即系叫做贴近地面多啲啊。 系，喂，但系架车重咗啊，咁样会， 咁啊冇咁快啦，系嘛？ 同埋，因为架车重咗咧，其实扭条带咧系实净咗。 安全系好紧要嘅，讲真，虽然你话翻到珠海玩，其实佢都做足一切嘅安全措施，包括有啲护颈嘅嘢啦，有头笠啦，你又一定要戴佢嗰个 头盔啦。 咁呢啲嘢系好基本而要做嘅。 我有啲遗憾噶，我着唔到。件战衣 佢系属于烈火战车嗰种嘅战衣啊，其实感觉都几好嘅，同埋咧好多唔同嘅赛车场啦，即系珠海都有几个唔同赛车场嘅，我知道咁样。咁嗰啲赛车场咧，佢会有个懒系补助咁样，即系譬如平时喺 F1 咧，咪有一二三四位咁样嘅，咁跟住你咪懒系可以摇嗰支香槟啊赢咗。咁佢有几个呢啲打卡位，好让你。 喂，而家 同啲 friend 玩完之后咧，都有个排名出嚟喺个 display 嗰度。 系啊，而家分三种噶。当你去选择揸咩车嘅时候，我见过有分三种啦，一个就系单摩打啦，一个双摩打啦，跟住第三种咧系电车。 我电我真系未知道，好似 Formula E 噶咯，直情系。 系啊， 喺边度有得玩咧？电嗰度都系珠海。 珠海深圳我都有印象见过。 好似深圳就多啲咯。嗱，大家唔好以为一讲赛车就一定系珠海，因为佢哋系历史。只悠久啲嘅，即係关于珠海嘅赛车嗰个场啦。咁旧时好多唔同嘅赛事都会喺澳门同埋珠海举行。但係呢近呢几年呢，其实呢深圳呢一啲室内嘅高卡车场呢发展得非常之好。 同埋越嚟越大啦。咁啱啱讲我哋有一啲叫做仪式感啊嘛。 係㗎。 係仪式感真係好重要㗎。 係呀係呀，又俾你戴晒头盔，又俾你打晒卡咁样。跟住直情赢咗就会喺个 display 嗰度做晒出嚟，话可能 PC 可以改个名嘅，叫做PC Winner 咁样，跟住阿 O 就叫做 Racing Killer 咁样先算啦。咁你咁、那个感觉好正啊嘛，或者叫做湾区版呢个咸美顿咁样，就飞 啲头啲嚟啦，跟住变咗 咁样，系咪？咁你成件事觉得好正啦、啊，咁样咁啊，同三五知己上去玩都系正。不过记得一样嘢，最好玩咧就玩晏昼嘅时候，因为咧大家咧就。唔会酒驾嘛？你唔好以为饮两杯就落去赛场赛，我都一定要同大家讲翻，其实入边个危险度都有噶， 都有噶， 有噶。 尤其是咧，最容易出事系咩咧？就系你系跟住架车嘅时候，你嘅前碌铲咗落去人哋嘅后碌度咧， 系崩到人， 成架车飞起啊！ 系啊，咁所以大家唔好太掉以轻心啦，或者你可能喺旁边睇嘅时候咧，做观众咧，你就觉得个速度咧唔太快。但系咧，你落去玩嘅时候咧，高卡车咧就真系个速度都真系有喺度，咁所以即系每样嘢都试小心啦。 不过我想同大家分享多一样嘢咧，高卡车原来真系会同体能系有直接嘅挂钩， 系啦， 系啦，即系嗱，而家讲紧啲收费大概百零蚊十分钟到啦， 系啊系啊。 其实你会觉得喂十分钟好似好唔够喉啊， 唔系噶，我唔觉得唔够喉，我玩到六七分钟我想完， 好攰，其实系好攰啊，因为你系讲紧咧成个人嗰个动力。 啊、 即系成个人啦，包括咗你腰啦、膊头啦、 啊， 去控制嗰架车嘅扭力、 所以如果你有睇 F1 啦，即系嚟紧上海站啦， 系 咁06站亦都会举行啦，即系日本方面06 赛车场咁样，咁你喜欢赛车嘅你就会密切留意啦。其实每一位 F1 嘅车手佢做嘅体能训练咧，不比一个足球员少啦。 系 系啊，呢啲都系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继续请嚟呢一位嘅嘉宾啦，有咧渔农科技教育中心嘅课程总监咧刘振雄校长啊，同我哋分享嘅。刘校长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其实刘校长咧，仲有超级多重嘅身份嘅，你会见到咧，佢喺学术嘅领域好宽广，包括系香港 STEM 嘅教育联盟嘅理事会嘅理事啦，咁亦都系2022年之前啦，香港大学嘅校董啦，咁样即系有好多级别嘅呢个教育系统啦。咁所以同你去讲。教育已经可以讲好多集噶啦，但系我哋收翻集先，因为我哋今日你嘅身份就系讲渔农科技点样结连啦。上集讲咗好多咧，渔农科技嘅发展一日千里啦。今集我想同你讲下咧，点样对接湾区啦。我去过你呢个粉岭嗰个渔农研究中心，哇，入边咧好多嘢睇噶，鱼菜共生啦，好多种植嘅嘢开始出到嚟萌芽啦，可以做到个系统好有 system wise。对面咧就系深圳啦，一河之隔，超原来咁近嘅，我咧直情望到嗰几栋好高嘅，系咪深圳 ICC？ 我都唔识点讲，虽然我哋系福田口岸咁样咯。好啦，喂，不如讲下点样对接湾区，往后有机会喺渔农科技嘅界别方面。 好，咁我谂一讲到香港嘅渔农咧，好多人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喂，香港农业好似都冇乜地，咁呢个又真嘅，因为你香港如果譬如你睇到而家嘅农地，其实个覆盖率唔高嘅， 系 咁，但系调翻转咧。我向前望下咧，譬如头先主持讲嘅喺福田或者内地有好多嘅地方我哋可以用。咁但香港有啲咩优势咧？香港你喺呢边我哋睇到我哋专业，即系其实你睇到而家香港新个叫渔农可持续发展蓝图里面都讲紧就系未来咧，我哋希望香港可以点样去喺个粮食或者国家嗰度可以做到啲嘢，就系我哋呢边可唔可以培训一啲系专业嘅人才喺科技上高而实践嘅地方咧？可能就喺湾区嘅另一边啦，就喺我哋嘅国家嘅地方。咁譬如举个例，繁殖技术。咁我记得好多年前咧，其实渔护署引入咗呢个保石鱼嘅繁殖技术嘅。咁但系当时咧，其实就因为好多养开鱼嘅人咧，佢唔系呢一方面。咁但系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产业嚟嘅。咁但系我而家谂紧就系、是，譬如我哋都同渔护署倾过啦，佢可唔可以将呢个技术转移俾学生？咁你谂下，如果我啲学生佢真系，其实地方唔使好大嘅，佢真系能够做到呢个咧？譬如我而家个场地里面啊，谢云教授佢都讲呢方面嘅专家啦。咁佢能够将呢个技术转移到俾学生嘅话咧，学生就可以将呢啲技术咧变成咗佢嘅职业、 专业啦、 生涯规划。甚至我成日有个梦想就 系 我哋可唔可以唔系净系靠 DSE 上大学咧？我哋会唔会有学生因为佢喺呢方面好有兴趣，佢跟住自己揾到自己嘅人生？ 而喺个资历架构嗰度系获得承认咧。 因为你睇到嗰、那个持续发展嗰个蓝图里面咧、其实佢系会将多咗，譬如喺大学里面，亦都开多咗呢啲嘅唔同嘅学科。因为 因为粮食危机，即系好明显，即系可能十年前，哇，叫你去做渔护啊、直升啊，你完全睇唔上眼嘅、完全觉得哇，即系咁你都做过大学校董，我读书年代 Conu 都系即系你读文学院就做官，又做律师。跟住你读 BBA 都唔使读 BBA 噶啦，一嚟就已经系 MBA。依家你睇 Conu EMBA 嗰个课程或者 USD 几夸张嗰、那个嗰、那个环球金融嗰个嘢，哇！即系饱览全才。咁呢啲年代唔系话唔再 work 噶，继续 work。但系与此同时，我哋都要有啲新嘅学科要诞生。当你仲系讲紧资讯科技学科。 喂，內地都變咗量子科學咯，你個名仲係叫 IT， 唔係話，即係我自己唔係 blame 啊，即係我覺得有啲嘢要審時度勢地去優化咯。 因為如果我哋睇翻教育係培養緊將來社會人才嘅話咧，你睇到國家喺2022年嘅教育改革好清楚嘅，因為國家已經好清楚睇到咧，就係如果佢再唔改變佢教育制度咧，就會有人冇工做，有工冇人做，所以2022年咧係一個大刀闊斧咧，就係點樣？將部分嘅大學咧轉咗做一啲我哋叫職業導向大學。 嗯、 以前咧喺內地，可能佢哋除咗高考上去之後，中三佢哋嘅初我哋叫初三上去嘅時候咧，佢哋上高一咧就佢有兩條路嘅，一係就入一啲傳統嘅大學啦，另一批就去可能職專，就讀完嗰三年就會出去做嘢。咁但係2022年之後咧，佢將部分嘅大學咧轉咗做職業大學。嗯，因為佢已經睇到咧，而家我哋所謂嘅職業大學咧，唔再係可能攞把鋸下攞啲，完全係用 AI。你諗下， 木工點 唔 係 咁噶啦？而家譬如你做 Archi 咧，或者你去做建築，佢其實已經好多 model 或者好多嘢咧，係用緊 AI 去做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香港亦都係，譬如香港而家講 DSE 啦嚇，咁啊通常 20% 多啲入大學，咁但係 80% 嘅細路仔佢嘅出路，其實嗰 80% 裡面咧，我亦都好相信可能好多細路仔喺可能漁農業啦。可能好多不同嘅範疇，其實好好有 potential，所以我哋而家做緊嘅就係俾個平台佢，我揾佢出嚟，同埋我相信一樣嘢，譬如我哋而家同好多學校合作咧，就係譬如每間學校有5個小朋友，佢對呢方面有興趣嘅，咁我有10間學校，我就50個呢啲嘅先鋒，咁呢啲先鋒可能但因為學校有佢限制嘅，譬如一個人一間學校可能老師嗰個 IT 嘅範疇。可能係 AIoT 好叻嘅，有啲可能係數據好叻嘅。咁但係如果能夠將啲細路仔 mix 埋一齊話咧，佢哋會有好多火花。 係啊，因為我估往上嘅一個推演就係究竟學校嘅老師，我當然啦，我超級尊重學校老師，但你唔能夠要一個學校中學嘅老師，佢喺個科技領域太過優秀同埋出眾，如果佢真係好優秀、好出眾咧，佢就喺前海揾緊食噶啦，係咪先？喺嗰兩三間即係上市嘅大科企入邊，俾阿馬化騰同阿馬雲先生睇中咗，即但係你又見到香港要喺 STEM 或者 STEAM 嗰度要再推演，咁往後其實劉校長嘅一啲建議，我真係覺得好可取嘅。即係如果政府有關部門其實即係睇到我當然啦，知道依家已經有各間大學一啲 match fund 係喺你嘅呢個魚菜共生嘅一個叫做魚農科技教育中心入邊已經體現緊嘅啦，我知道係咪先？ 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就正如所講咧，就係其實我哋好希望即係個平台俾學生咧去發揮佢哋不同嘅能力。咁呢度其實我哋係將全國好多嘅數據啊，或者一啲我哋先進嘅科技咧，關於漁農方面咧擺咗落嚟。同埋我亦都有好多嘅，因為我覺得香港好多有心人嘅，咁有好多嘅專家咧，佢哋其實會係定期去提供協助，將最新技術帶俾學生咯。咁我希望咧就可以為學生去或者年輕人咧去創造另一條路。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希望咧，我哋將來可能去到我退休真正退休嘅時候咧，我仍然可以糧食方面啊，各方面都可以有一個穩定嘅發展咯。 係你都唔會退休嘅，劉校長，你應該繼續喺呢個，因為呢個領域太新鮮，而你個知識含量太高，可以投入去嘅叫做令到成個世界 make it better 嘅嘢太多，就算你唔係on board 做总监啦，即系你可能之后退落嚟，你都会巡回演讲。即系我知道，即系作为一个学者，你会讲好多唔同嘅 talk， 你会有好多分享，好多介绍咯。 同埋我而家另一样我嘅工作，除咗呢个之外，其实我带好多学生咧翻去内地做紧唔同嘅交流团， 喺 一个叫研学游。因为我真系去每一个点度咧，我 系 将嗰个景点咧变成咗啲啱我哋学生嘅体会咯。因为以前我哋做研学游或者做交流团咧，好多时我哋都系叫水果鸭，譬如入间博物馆里面啲学生就最快去揾咗展品，填咗格仔，跟住就去可能去买 souvenir 啊。咁但系呢个系入唔到去咯。咁所以我而家另一个工作就都系好希望学生咧，真系譬如入去湾区，去唔同嘅地方，睇下我哋国家嘅发展。 要啦，呢个必须。我细个嘅时候都系参加黄埔军校嗰啲，即系可能都系水果阿背喺门口睇下啊，呢度咧就系训练军队嘅地方。 就完啦，就去下一个景点，就去珠江夜游啦，就去话呢度就中山大学啦。你所有嘢都系，诶，有冇去过中山？有，有冇去过黄埔军校？有。内容咧冇内容嘅，空白嘅，空洞嘅。咁我唔期待，如果我细个嘅时候系得到多啲呢一类嘅灌输，我觉得自己有啲新嘅想法咯，可能会激活到。咁啊，多谢刘校长。嗱，我往后咧，我一定会再 keep 住呢啲咁好嘅嘉宾，我会往后再请刘校长再同我哋讲下翻去内地一啲交流团。我而家 aim 就九月十月度啦，即系开学 啊， 大学开学啊，中学开学嘅时候。 好啊，啱啊，因为我四月。五月六月我都会带校长团，因为我成日改变到他们，其中就是被校长提到现在内地的发展，所以之后可以再多些谈下。 多谢刘校长，多谢你，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是先心跳面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话，预计明年落成的本港首间中医院，期望能够作为平台，联系整个香港的中医业界，推动香港中医业以至国际间中医药业的发展。 他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中医院会和现时18个教研中心联合提供服务，教研中心会成为中医院的卫星诊所，转介有需要的病人去中医院，病人经医院治疗后就可以返回教研中心复诊，亦可以方便中医师培训工作。张伟伦期望明年中后会定出收费，强调原则必然是市民能够负担，中医院会参考现时教研中心的收费、医管局中西医协作计划等再作决定。法新社引述巴勒斯坦派系消息说，哈马斯和也门胡塞的高级官员举行罕见的会议，讨论协调他们针对以色列的行动。報道說，包括兩個巴勒斯坦伊斯蘭組織的領導人上星期和胡塞武裝代表舉行重要會議，討論戰事下一階段的協調抵抗行動的機制。消息人士未有透露會議地點，又說會議亦談到以色列可能對加沙南部的拉法發動地面襲擊。以巴戰事自去年十月爆發以來，胡塞武裝近月一直在紅海襲擊被指與以色列有聯繫的船隻，以聲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加沙衛生部門說，以色列針對哈馬斯的報復行動已經導致最少31,490人死亡，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朝中社報道，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說，最高領袖金正恩在公開活動中首次使用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月18日贈送的俄羅斯產專用轎車。他說，如實地證明朝俄關係在新的更高階段全面得到加強和發展。金宇正說，專用轎車的特殊功能完美，完全值得信賴，他對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使用俄羅斯國家元首作為禮物敬贈的特殊專用轎車感到非常高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薄霧和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潮濕有霧，日間温暖，星期二氣温下降，下周中期早上清涼，部分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温20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港島區黃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黃竹坑遊樂場慢車，龍尾去到欣尖記大廈。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到果栏；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一段慢车，车龙去到牛池湾村对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咧稍为繁忙，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九龙城牙前围道系有爆水管，牙前围道去喇沙利道方向，介乎城南道至到龙岗道嘅唯一行车线受阻，受影响巴士路线2号 D 去泽安村方向系需要改道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Mark 邱彦彤、Marco 叶振宏、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前进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合资大姐金融百年诞辰纪念任哲雕塑展今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馆揭幕，展出中国雕塑家任哲的22件金融经典作品人物雕塑，深入金融的武侠世界。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佢话我唔知点解呢啲咁嘅好似入咗血咁样，你成个小丑咁，你点做戏啊？咁样嗰阵时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嚟噶。但系而家我明啦，呢个就系我嘅天赋。小丑系一种好犀利嘅一种物种嚟嘅。因为佢对世界咧就有无限嘅想象。 大家好，我系詹瑞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日本七人男子组合 Travis Japan， 我哋系 Travis Japan， 分享对香港同乐迷嘅好印象。 今聞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 Travis Japan 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 Travis Japan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经典音乐剧首首名曲扰良三日，由香港音乐家组成的本地乐团，透过美妙音符将鼓舞带给观众，为生活注入正能量。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开放舞台，本地乐团九后音乐会，今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翻嚟咧，我又想同你分享一啲咧，嚟紧咧有好多节庆，即系包括咗好多非遗嘅节庆啦。 系啊，话呢家我记得上年年尾嘅时候 ，PC 都有讲好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一啲文物保育嘅嘢啦。咁我都知道，往后你除咗喺区方面努力之外，可能喺呢个文物保育嗰度都会出好多力去做啊。见到你每个礼拜都瞓得咁少，而翻到嚟直播室做节目咧，我都有啲心痛啊。不过都啱嘅，即系开 心嘅， 每样嘢都要去睇住啦。特别系啲文物保育嘅嘢或者非遗嘅嘢，真系应该一代一代传承落去嘅。 系啊，即系例如嚟紧5月1号啦，天后诞元朗就封咗条马路啦。 哦，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嚟听啊？因为五一我哋传统就最记得就系五一劳动节啦，或者内地都有多啲游客嚟就五一黄金周啦。 其实就唔关五一事嘅，系咁啱个旧历同新历撞埋咗一齐嘅，咁系啦。 咁所以咧，今年嘅五月一号咧喺元朗咧就有个巡游啦，咁就系天后诞巡游嚟嘅。 系咪每个地方嘅天后诞都有啲唔 有啲唔同嘅？ 系啊，因为我有啲朋友都系沿海居住啦，佢系长洲岛民，我又识啲，跟住蒲台岛岛民又识啲。咁佢哋唔同譬如阿马诞啦，即系佢哋讲即系天后就系叫阿马啦，咁样，即系佢哋嘅传统都系咁样叫法嘅咁样。咁佢就会有阵时会邀请我哋啲外来人入去观摩一下啦，食餐海鲜啦，因为即系天后娘娘据说都系保佑沿海风调雨顺咁样啦。咁香港都系几面环海嘅，老老实实讲句。 所以除咗天后诞之外咧，其实嚟紧都仲有另一个诞嘅，系五月嘅时分，系啦，就系太平清照。咁所以咧，其实都系讲紧沿海嘅地方点样去做一啲保佑。 系啊， 所以咧呢段时间就系我哋太平清照最重要嘅一个环节，就系抢包山嘅环节。 系啊，抢包山亦都可以代代传落去啦。咁有好多建议都会参赛嘅。咁 星期一截止报名啦。 系啊，咁所以大家呢个又 好，你有冇谂住参加？ 我冇啊，唔得噶，我搞唔掂啊，我啲攀爬系越嚟越弱啊，随住自己嘅 core muscle 变咗一嚿大肥腩之后咧。即系开始啲 call， 因为你都知道，其实攀爬咧，室内嗰啲攀爬或者爬山咧，唔系净系用手脚噶， 系 其实最紧要系用你嘅腹啊，同埋腰去帮你做一啲动力拉扯啊，啊呢啲咁深入嘅嘢， 要 hold 住嗰度力啊嘛， 我就是 hold 不住啦，我就系 hold 唔住咯。 除咗我哋啱啱讲啦，啲非遗活动咧，咁啱啱讲紧都系五月发生啦，成个四月咁点算啊？三月四月 大把嘢玩啦，四月咪复活节咯，咁你又有清明咧，好多嘢噶，我都要回乡祭祖啊，其实都系啊。 喂，每年咧，其实啱啱讲去回乡祭祖咧，其实我印象中咧。以往由19年到上年呢，这个港珠澳大桥都是有几日免费的，但我暂时未收到呢，是啦，官方信息呢 是免费啦， 我就 密切留意。 不会揸车的啦，一定，因为一定是搭铁路会比较方便的。今年那个假期我又觉得不是好咁好使好用的，因为它的如果你行正清呢，我帮大家看过大国。四月四、四月五嗰啲 friend， 咁佢印象之中就係礼拜三四嚟嘅，咁就唔係太令到你可以制作到一个即係长少少嘅假期囉。咁当然你话即係搭到四月头就係复活节啦，咁但係即係我哋有阵时复活节都要开工啦，即係返嚟开咪做晨光第一线啦，咁又可能有啲录音又要录定啦，所以就决定短短地咁样就叫做返佛山制个组，咁就 OK 囉。咁但係我每次返到佛山都係大排筵席㗎，因为我哋嗰个宗祠呢係都几夸张㗎，起码过100位㗎。好誇張嘅，即係真係擺曬啲燒肉啊、雞啊嗰啲，即係我有印象中我有拍過片俾你睇啊，我每次祭祖都係極度盛大咁去進行嘅，即係唔同嘅鄉親都會翻到去佛山。 我有個問題啊，我之前咧，我記得就係同你分享元宵嘅時候有呢個點燈同圓燈啊嘛，係 啊 係 啊， 喂，你鄉下有冇嘅咧？ 有噶，不過我哋用點香就比較勁啲咯，即係好似你當好多巨型版嘅蚊。熏香咁样，就喺个宗祠，所以细个嘅时候咧，翻去回乡祭祖咧，就唔系好中意，成日觉得咧头顶有啲灰跌落嚟个头啊，即系你觉得啲衫裤啊、啲头嗰啲污糟晒咁样咯。 但系而家兴有个兜接住噶， 依家都唔系噶，佢嗰啲香系爱嚟福佑。后代啊，即系嗰啲说法系嗰啲传统嘢，点都唔可以破除到 嘅。香灰掂到你就系俾你嘅祝福嚟噶啦。 类似呢啲说法啦，系阿爸咁样教落，咁样我就咁样领受啦。系啊， 不过除咗清明节之外咧，其实泼水节都嚟噶咯。 系啊系啊，泼水节就系其他 都系四月啦，即系泰国。而家嚟紧咧会有个泰国文化嘅活动咧，将会喺香港举办，包括咗泰国嘅拳赛同埋泼水节啊。 呢个就系呢个有小泰国之称嘅九龙城嗰度。 九龙城啊，冇错。 希望大家都与众同乐啦，开心啦，咁样嘅每一样嘢都其实谂住活化香港，日夜都缤纷啦。咁见到市面上都系越嚟越多游客嘅，呢个系好嘅。咁同埋你讲呢啲民间信仰嘅嘢咧，都可以同你讲翻。前排咧，观音借富咧。 爆晒人啊嘛！ 我有去，不過唔係去嗰間啦。我有去開，每年都有。 哦，係咩？哦、啊，我反而就嗰日經過咁啱去紅磡，真係 sorry 啊！朝頭早都要講呢、這個，咁就鞠躬係啦，要去紅磡鞠個躬。咁就哇，做咩咁塞車嘅咧？揸架車過去，咁、哦、原來咧就係、是、呢、這個觀音謝父。咁啊通常鞠完躬之後都會食飯啦，同啲屋企人咁樣。跟住就屋企人就食飯嘅途中就聽到後面好多人講泰文，跟住我就問個店員話：，哦，做咩咁多泰國人喺紅磡？佢話啲泰國人咧可能有兩三個睇咗小紅書啊，跟住就瘋狂咁嚟謝父咯。佢話今年多咗好多泰國人嚟觀音謝父，就等於我哋去可能有嗰一類嘅信仰拜下象神啊、四面佛咁樣咯，即係去泰國。啊！我覺得呢個都係個產業鏈可以咁樣去延伸喎。 诶、我冇谂过，原来呢一个信仰活动都系一啲旅游嘅项目嚟嘅。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都要补翻句，咁啊，香港电台就系、是、即系呢啲民间信仰都非精密科学啦，咁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你话传统或者当一个民间习俗咁去观摩下系可以嘅，咁样咁啊，每样嘢太沉迷都不是一件好事啊。 冇错。 OK， 咁啊，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讲下酸菜鱼同 PC。 好啊。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繼續翻嚟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PC 早排我就去咗沖繩啦，同屋企人咁樣，咁啊都想做一個引子嘅，成日都話香港有嘅嘢咧，就你去到外地食咧，就食唔翻嗰種味道嘅咁、又或者咧外地嗰種味道咧，就算嗰間鋪頭傳咗落嚟香港咧，你都未必覺得好食嘅咁樣。 我想睇下你沖繩食咗啲咩，同香港嘅比較係點先？ 我沖繩食咗會拉麵啦，跟住就真係覺得啊，沖繩啲拉麵好食啲嘅咁樣，咁啊调翻转头就伸言去讲咧，就系、是、想讲咧啊，香港咧有一间酸菜鱼铺头咧，就落户咗喺启德嘅 边间啊？ 其中一间啦， 系 喺内地开嘅。哦，我喺启德嗰度食啦，好得又真系冇喺深圳食咁好食。 吓、 即系嗱，我自己觉得嗱，价钱咧已经有分别噶啦。 系， 你都知道，譬如喺内地啦，食嗰间之前跳科目三嗰间火锅铺咧，其实都系内地相对价廉物美。 系 啊，依家我发现酸菜鱼都系，哇，佢 mark 高咗嚟做噶，个酸菜鱼都系，即系以港币嚟计咧，就系、是、贵过喺内地食咯。 系， 咁我终于明点解喺。即系大家翻去港车北上又好，点都好，你就点都怼翻个酸菜鱼，原来都系计翻喺个成本嗰度又相对抵玩咗好多。 所以你个桥费差唔多噶咋？ 系啊，即系累累外外咁样咯。咁即系我又觉得，即系如果你都识啲饮食界嘅朋友，我都想问一下，点解香港你明明同一间铺头？即係香港都係全國店啦，我哋都係即係一定係咁計啦。香港店都係全國店，點解香港個質素會參差過內地咧？我就真係拗爆頭啦！ 嗱，等陣先，我係咁講嘅。我如果你話純粹價錢咧，咁其實都係要睇翻幾樣嘢嘛。 算率啦， 係 啦， 即係你講 成本啦， 你講緊成個成本，香港嘅鋪租同埋啲人工都唔低噶嘛，係咪先？咁所以相對地呢個就 cover 翻落去個客人嘅身上啦，但系我又咁睇，佢嘅服务质素咧，佢 keep 到嘅， 系佢 keep 到 嘅，即系佢可以 keep 到喺内地嘅服务质素，喺香港，我觉得以而家嚟讲系有一定嘅难度嘅。 咁佢系 rail training， 同埋即系我就唔讲咁多，因为背后其实都有喺主板香港都有上市噶嘛，公司我就费事讲咁多。不过我就纯粹即系以食论食啦。你见我哋都中意讲啲饮食嘅嘢喺今日即系礼拜六嘅早上，我就觉得哦。可能我咁啱得咁巧嗰一次嘅飲食體驗咧，嗱服務真係做得好周到嘅，咁但係哦食落去又好似冇喺內地食咁好食咯。嗱呢個係主持人嘅感覺嚟啦。 我喺呢間鋪頭裏面咧有啲奇怪嘅經歷啦，或者我見到啦，好笑嘅，係啊，就係、是、咧佢咧擺咗好多啲支裝嘅水啦，擺咗喺攞飯嗰個位置嗰度，即係。咁跟住咧，然之後大家都以為咧，嗰啲水可以去攞，跟住咧，佢就會行同你講：，喂，這個水係要俾錢嘅。 係啊，係啊，咁你就唔好擺喺嗰度啦。 係啦，冇錯，呢個就 我叫或者我用二維碼點餐嘅時候，你先攞過嚟啊嘛。 冇錯， 即係呢個都幾 有 趣。 誤導嘅，但係又幾好笑嘅呢件事。 因為我哋譬如慣咗翻去內地食烤魚咧，咁佢隔離通常有個紙杯仔俾你斟一啲嘢飲，或者斟一啲飲料啦。如果用內地嘅説法，咁你擺得喺嗰個位置。你 就 預咗人哋 使錢噶啦， 誰不知 係啦？ 嗱，呢啲都係一啲我哋主持人有去過嘅一啲飲食嘅 tips 啦，咁樣咁啊，嚟緊今日都應該我都會翻去內地走一轉啦。 但你咁講完之後，我覺得我而家好想食酸菜魚。 係啊，因為有引頭嘅食酸菜魚真係 同埋係係啊，點解會咁嘅咧？ 好似啲叫做 back magic 咁樣。同埋咧，我覺得佢神奇嘅地方係咧，即係你好明顯覺得嗰啲都係類似大。住房分出去嘅嘢嚟噶啦，系咪先？啊，